那我们不如说说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呢，因为美国很多的数据都因为政府停摆的原因呢，不会公布的了。所以这个星期我们股市方面呢，我还是要看那个国企业的业绩，很多重要的企业呢都会在这个星期呢公布业绩，比如是跨级集团那个高盛啊、大摩啦，这是美国银行 摩根 呢， 士丹利啊。 对对。这是金融机构了，还有就是一些消费的股份，就是比如是可口可乐啦，Johnson & Johnson 就是那个强生呢，还有是科曼方面呢，就是雅虎啦，跟那个 GE 了，General Electric Electric 了，就是那个通用电器啦，都是这个星期会公布业绩了。要是他们的业绩盈利好的话呢，可能会带动美股了。就是有一点的升幅，那资金从头汇市的话呢，债市就比较不利，不利的话就是再跌呢，就是利息 利息 那 升 个 了 利息 啊。 的是升，那升呢对美元还是有一点比较好的影响的，那这个星期我们比较要注意就是联储局呢，它是礼拜三的时候它会发表那个切皮书。就是娴熟呢，就是美国经济的进展，12个地区经济的进展，要是经济有进展的话呢，比较好的话呢，那其实大家也可能就会炒卖联储局在这个10月底的时候，它议息的时候可能会打出第一步，就是小规模的把那个买债的规模就是减少一点，那么对美元还是有利的， 那就是说， 所以这个星期呢，我还是看好美元多一点。我觉得就是美元要是调整的话，大家不妨进去买一点呢。 那这个星期那个 Winch 是怎么看的啊？ 那波幅方面呢，我觉得跟上个星期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是当然就是日元跟那个英镑呢，因为他们上个星期都是低收的，所以我会有一点点的调节。先说欧元方面呢，我觉得跟那个 range 就那个波幅呢，就是1.3420到1.3620，跟上个礼拜跟上个星期给的波幅呢，也就收窄了一点，没有太大的分别。要是要见到欧元在1.36上面呢，大家不妨进去沽一点，可以卖一点出去了，抛空一点呢。日元方面呢，我觉得就是避险的功能不在的话，它整个升级会比较弱一点。波幅呢，应该是97.40到99.50。200点波幅应该差不多了，暂时还看不到它有调减，就是美元有调减甚至1月元的是100月元的水平。英镑方面呢，我给的波幅就是1.5850，1.5850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持区，是支持点。上面来说，我觉得1.60上面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进展了，因为英镑从7月低位应该是1.50左右，升到上1.6250附近，升幅1200多点，我觉得是有点过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力度也应该没有那么强了，1.6上面呢可以沽一点呢。抛空那个1.60上面可以抛空呢，瑞士法郎呢波幅就是0.9040到0.9280，也是跟上个星期差不多。三大商品货币方面呢，澳大利亚元呢，澳元呢，波幅是0.9320到0.9520。波幅比较高一点，就最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可能在0.88多的时候，应该已经是见底了。还有就是中国在11月的时候有一个世宗全会，大家都认为就是它有一条明确的路线，就是改 三 革 中全会哈。 三中全会，对对对，有一个比较对经济的发展跟那个改革路线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针 方案啊。 对， 所以可能澳元会可以受惠了我觉得这建议的波幅这个升级呢，就是0.9320的0.9520要是要等要估澳元的话呢，可以等到0.95上面呢才估新西兰元呢就是纽元呢。它也是比较强一点，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下个月的，明年1月的时候，它是有机会加息的我们都知道息口对那个汇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是我们看好那个澳元的话呢，纽元也不可以看得太淡。我建议的波幅呢就是0.8180到0.8380，纽元我觉得要是在0.82附近呢，还是可以进去买一点的。那最后就是加元了，加元呢，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油价呢，它现在虽然是还在100美元上赔回了，但是它已经是从高位回落了不少了。对，油价对加元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我觉得就是加元这个升起的波幅呢，也不可以太高，建议的波幅应该是1.025，0.250到1.0450。要是我们见到1.0280附近呢，可以进去估一点加元，就是买那个 dollar can 呢。这个升级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都观望那个美国财政的问题会不会解决，所以暂时我们也 这是观望的状态啊。 应该礼拜三、礼拜四是比较是星期三、星期四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星期三就是有那个赫皮书了，就是联储局的赫皮书了。星期四就是美国财政债务的上限那个时限了。要是他还没有把那个债务上限提高的话呢，那美元金融市场的波幅就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星期初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出来的了。 好吧，好，今个星期呢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希望各位网友呢会听到我们的那个指示啊。这其实呢，这个星期也是主要都是看那个财政部那个财政人员会不会跌了下去，如果没事的话呢， 没 你 事，这 呢？ 一切如常呢，都可以继续买卖了。但是他星期三之前还没有解决的话呢，那大家最好就是把手上的持仓呢全都平掉，因为他要是星期四的财政真是跌出那个财政员来的时候呢，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很大的。 有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呢。好，那这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了啊。上个星期我们再会为 跟 大 大 家又看看那个会市的情况啊。拜拜。